点天天有聊，先播广告。义乌制造、水仙子、银杏路、止咳化痰、定喘、大德药业、森山铁皮风斗、中国铁皮风斗领导品牌爱红叶秀自己红叶伞，然后是我们红起点的广告。每个工作日在手机 APP 蜻蜓 FM 上我们都更新，欢迎大家收听。红起点的微博账号叫红起点，微信公众号张红，欢迎大家关注。周末的时候录了一期关于股市熔断的节目，这个当中呢又聊起了巴基斯坦的股市，很奇葩，几乎只准涨不准跌。话说早在2008年6月啊，巴基斯坦政府就颁布法令，股市跌停板最高限幅是从5%改为1%，就只能跌1%；涨停板从5%改为10%，就是能涨10%。这个赤裸裸的政府托市行为，直到去年下半年才取消，效果很好啊。7年来，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股票交易所100指数啊，足足涨了300%，在世界上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一枝独秀。我那一个编导就在那儿唏嘘不已，说这不耍流氓吗？难道巴基斯坦的股市是咱们发改委监管的吗？编导有时候就很讨厌，就把我往沟里带。好吧，既然说到了发改委，那咱们就来聊一聊和巴基斯坦就股市能力一样的咱们的发改委。哎，他让油价只准涨不准跌。咱们都知道上个礼拜呢，这个汽油价格终于降了一点啊。发改委通知大家说，从2016年1月13号24点起啊，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每吨下调了多少多少，140和135，这样呢90号汽油呢降了1毛，93号汽油呢降了1毛1。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同时还公布了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哎，降价来的比预计来的呢慢了不少，但新的定价机制很猛啊，比预计来的可是快不少啊，几个星期就完成了。我想大家应该呢都已经知道这里边的规矩，并且应该已经都气过劲儿了哈，该气的都已经气完了。这新机制里边最大的看头就是什么呢？设置了调控区间，有上限，就是天花板油价，那到了那个价咱们就不能再涨了。这天花板油价是多少呢？是每桶130美元，还设置了下限，就是俗称地板价，是每桶40美元，那和国际接轨啊。这个如果低于地板价啊，国际油价跌破了40美元，那咱们就不再降价了啊。如果高于天花板，就是国际油价涨过了130美元每桶，那咱们也不涨价了。大家想一想啊，国际油价还有没有这我们这辈子还能不能赶上它涨破130美元的了啊？简单翻译过来就是，以后无论国际油价再跌的死去活来的，也和咱们基本没关系了。哎，这就叫油价喜迎钻石底。所以你要是炒股的那些股民，你真该后悔。你要是炒油价，绝对这就是底部啊！这个救市的本领，真是该证监会来学一学。要知道呢，因为供大于求啊，国际油价已经低位徘徊了很长时间了。1月12号，纽约油价甚至盘中跌破了每桶30美元大关。所以呢，哎，他说跌破40美元呢，咱就不降价了。哎，估计回到40美元的可能性也不是特别大，短期内啊。不过因为咱们每桶40美元地板价一存在呢，将来不管是25美元再跌，跌到15美元，甚至倒贴钱给你这油价，咱们都不用操心了。为什么呢？这里边说得过去的理由呢，是有了40美元的地板价兜底呢，就会对炼制环节带来一定的利好。因为咱们国内油田平均开采成本大概是每桶45到53美元左右，当前国际原油长期低价呢，将使国内油田开采企业亏损严重，这在打击他们的开采积极性的同时，还会加大原油进口量，从而进一步推高对外依存度。据说啊，我们目前的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呢已经高达60%，保障国内原油稳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原油对外依存度急速攀升带来的压力，可以维护国内能源的安全。哎，咱们的开采成本啊，咱们也可以和中东的比一比，也可以和美国的这个页岩油来比一比哈，好像都不低啊。当然呢，说不过去的理由呢也有啊。有观点就认为，近年来啊，我国汽车保有量在不断的增加，汽车尾气已经成为空气污染的一大污染源。因此呢，与高油价相比，长期低油价容易催化这个高消耗，也有悖于当前绿色环保以及节能减排的方针。前一段时间发改委第一次熔断了这个油价没往下跌，就是这个理由，说我们为了环保啊，大家就别买便宜油了。还有一种说法呢，十三五规划中有一条是积极鼓励改变国内能源供应单一的这个现状，促使能源产品多样化发展。哎，这次价格底线的这个限制呢，还有助于新能源产品加入到市场竞争中来。 利于这个能源结构的多样化，这个呢倒是有一定道理，因为油价越便宜啊，传统能源越便宜啊，这个新能源它就大家研发的积极性也不高，使用的积极性也不高，因为那个贵嘛。说什么都有，那我只能引用发改委自己的话，那就是十三五期间将逐步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实现成品油价格完全市场化。这前段时间说的啊，不是这次。再给大家算一笔账啊，根据英国金融时报2015年5月11号的报道，中国海关数据显示，早在2015年4月份，中国石油进口就达到了每天740万桶，位居世界第一了。桶，哎，是世界流行的石油的计量单位，每桶大概相当于158升42加仑。而根据上周的国际市场原油期货价格来看呢，国际油价平均在每桶33美金左右，折合230元人民币，158升呢，也就是每升不到2块钱。哼，你加油的时候再看一看那上面的是多少钱啊？原油的加工成本呢很低，重质原油需要脱硫啊、脱蜡呀，轻质原油呢几乎可以直接使用。进口原油成本加上每升生产成本，几乎肯定不会超过2块钱人民币。刚才我们说呢，我们对外石油依存度高达60%，那2015年全年我国原油进口全年累计数量应该超过3亿吨，咱就往粗里算吧，3亿吨石油可以生产3500亿升汽柴油。相对于加油站每升6块钱左右的这个零售价呢，2015年全年光进口石油一项差不多有7000亿元以上的差价，这差价里面当然有税啊，除了税以外呢，发改委是这样说的啊，发改委当年也说了，说如果不含税的话，我们的油价其实是低于美国的。那这一次呢是这样说的，那当国际原油价格低于40美元的下限的时候，那我们这个经销商他就挣了更多的钱呢，因为他从外边买便宜，但是卖给我们还是贵啊，那这挣多挣的钱怎么办呢？哎，发改委说呢，这个钱呢叫纳入风险准备金，设立专项的账户来存储，经国家批准以后使用，主要用于节能减排、提升油品质量和保障石油供应安全等等方面，具体办法另行制定。难为了这个发改委吧，就这么短短的2-3个星期就想出了这么个油价的新机制，出台特别快啊，效率很高，但是他们却给自己留下了很大的操作空间，具体管理办法另行制定。你看看这叫什么话呢？老的油价机制说不执行就不执行了，这新的机制又这么笼统，还留下这么大个开口，说我们另行制定啊，具体办法咱们怎么放心呢？就算按照发改委的这个笼统的新油价机制，如果这部分超额利润没有进入风险准备金，被什么人拿去盖楼了呀、买车了呀，那怎么办呢？拿谁试问呢？怎么处罚呢？我们知道啊，所有的商业合同都有违约条款，油价机制这么大的事儿，却连个详细的章程都没有。哎，上一次也就是说停就停了，还停了好几次，像熔断机制一样哈。我们知道呢，虽然说咱的这个油价形成机制呢是社会各界共同商议决定的，但实际上是发改委主导的，算是政府和社会达成的契约吧。然而呢，当国际油价大跌了，政府的财政受伤了，发改委就把自己主导的和社会达成的这个契约给废了。就像刚刚废掉的这个股市的熔断，当市场价格低到了让人不喜欢的时候，就一刀砍掉市场看不见的手，而让行政之手大展宏图。这些事儿呢，说来说去呢都挺尴尬的。你看咱们现在正在争取让全世界那么多国家说要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你说这个不是给人家画棒吗？据说呢，国际上现在很多大油企的日子呢都不好过。英国石油公司宣布将在其勘探和生产业务领域裁员4000人，而华尔街日报呢又写有文章说，这波油价下滑将重创美国石油产业，加上高盛啊、摩根士丹利啊、花旗等等投行加入了唱衰行列，都看空啊，美国恐怕有1/3石油企业要破产。摩根士丹利呢形容这波这个景况呢，说比1986年的时候还惨，也比70年五次油价重挫的任何一次时间都长，价格而且更低，真惨呐、啊！但是冰火两重天哦，如今发改委把中国的油价弄得像巴基斯坦股市一样，只许涨不许跌，那朋友们咱就别骂了，理论上你大概可以抢购2桶油的股票了。你看看全世界其他的石油公司都那么惨，咱们不也是一枝独秀遥遥领先吗？啊，我只是说理论上啊，我只是观察者，可不推荐个股。如果这2桶油这么给他保驾护航，给他弄了钻石底，他都还不挣钱，那我可真没办法。好，今天就聊到这儿，同期点明天接着聊。